的开场音乐叫做 Heaven Sent， 来自 Kim Waters 带给我们的一首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内容。这里是正在为您放松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像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呢， Heaven Sent 天堂的使者，应该说是有寓意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伴随周末的一种听觉状态，伴随这样的一种恰如其分的天气，去感受第一个小时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而稍后我们还会有相关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也希望您特别关注一下咯。这里是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网友们能够来锁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看看我们今天为您奉献了什么样的一些个推送内容，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而刚刚我们听到这样一首音乐，来自于 Kim Waters， 是来自于马里兰州的一位音乐世家的音乐人，他非常擅长去演奏高音萨克斯管，代表作为叫做《爱的旋律》。而稍后的一首音乐作品呢，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年轻时候呢，曾在当时已是这个垂暮之年的萨克斯演奏家 Stan Getz 乐团演奏的 Trunk Lob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Sierra Nevada， 一起来听一下咯。 乐作品叫做 Sweet Twice 带给我们的音乐内容，而稍后我们会听到 London and the Rain 来自于 Variety Lab 多样实验室。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Brown Sugar 这是来自于 Sweet Twice 带给我们的音乐内容咯，而像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听到甜甜的味道，虽然说空气里边的水分已经很浓了，但是我们能够在其中再增加一种甜的味道吗？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Razor Max。 Brown Sugar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Straight Ties。 那其实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经常会选择一种糖，有人会选择用白糖白砂糖，也有人会选择用 Brown Sugar 黄糖，同时呢还有人会选择使用一口糖。但是我会认为其实各种各样的糖的味道差的不太多，可能我对于味道的这种分辨能力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会觉得黄糖的质感是最能够让我青睐的，所以我每次还都会选 Brown Sugar。 而稍后的音乐我们继续来听这样的一位受了很多的著名的爵士音乐家影响的 Kevin Tony 带给我们的 Start 炫耀。那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炫耀的背后，我们要了解一下 Kevin Tony。他呢是来自于底特律的一个爵士音乐制作人和钢琴家，同时呢也是被各种的爵士音乐人所影响。当然他同时呢也还是跟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非常著名的爵士音乐人一起演出过，包括有 Marcus Belgrave 还有像是 Donald Weldon。 他的爵士音乐风格和钢琴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点点的 funk 的味道，当代爵士 Smooth Jazz 来自于 Kevin Tony。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呢我们又听到了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Nestor's Rhythm is gonna get you。而此外，我们又听到来自于 Angela Bofield 带给我们的 Love is slow motion， 爱是慢动作。那其实呢，真的是当你真心把爱投入了以后，会发现其实每一天只希望过得慢一点点，因为你更期待跟你爱的人一起慢慢的把日子走下去。 My Oasis 来自于 Walter Brisley， 一起来听 Smooth Jazz 单元，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这样的作品是来自于爵士音乐组合 Fat Burger 带给我们的 What's New 新鲜事儿。听到这里呢，我们真的会说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通过音乐能够感受到很多的新鲜的事情，新鲜的一些音乐状态，新鲜的一些心情的状态，通过音乐进行分享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而马上我们耳边来了，这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当代的爵士音乐单簧管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位萨克斯风音乐人，特别喜欢他这样的一种声音中的味道。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 Alfno Blackwell 带给我们的 Next to You。 而稍后呢，我们还会听到另外的一首作品，来自于 Bob Baldwin 带给我们的 Let's Roll。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迎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我们的歌单就在公众号当中啦。马上锁定一下我的微信公众服务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记住哦，是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每周都会有相关的更新，而这周的更新你有看了吗？但是后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的精彩的音乐内容，包括有流行电子音乐的混音，千万不能错过。我是 Mr. 常常小航， Stay tuned， 我们一会儿见。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ceiling. Is it me that you're feeling? Me that you're thinking of? But I pretend I'm sleeping. Sometimes you gotta fake it. I'm just a human being. You got to fake it,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It's when you're on my body. It's when you're on my mind. It's like we get this started and then we always rewind. When you're on my body, you don't have to try. But let's just face it, face it. We'll never make it. Kissing. feel so different.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to me. With every breath you breathe, I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yeah. Whoa. You wanna bite your tongue for? The silence is killing me. Acts like we're not together. If you don't want this, then what's the use? Sleeping up under the covers. I'm so far away from you, distant. Ooh, when we're kissing, yeah, feels so different. Yeah.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Remains on you, I'm so true. I love that, cause who would've knew? AOBC, me, do what it do. Question, is your bath water ran for ya? Cause I could be the man for ya. Baby, Baby, are your bills paid? Were those dinner reservations made? The whistle's the bell. How about your hair? What about your nails? See, I can have it done for you. Looks like I'm the one for you. I'll crack the whip and get a little action in here, my dear. But first, relax a bit.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are clear. Smile. I got my eyes on you. I wanna climb on you. Can I ride with you? Can I touch the sky with you? Say the place and we go where you wanna go. Where? She said Rodeo, I say I'm thinking about Tokyo. Tokyo. Let the top go, I turn on the stereo. Stereo. Singing every word on my song, just on radio. Hey. I'm a bro one, I know that you don't smoke. I know. Sit back, let your mind flow. Never give up hope. No. And if you got a problem,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I try my best to keep you close. The life we in, no boss, match them on the road. 像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的混音很有意思，它是会把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能够通过它的节奏不同的进行转化，然后呢混杂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全新的音乐创作。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这样的一种混音内容呢？来自于 DJ T 茶先生带给我们的混音内容啊，这是一位来自于杭州的95后的电子音乐 DJ。 他其实还是非常清爽的一个电 DJ， 他经常给我们进行制作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自然态的 Natural Radio 这样的一些这个自然态的电子音乐，我们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耳边的作品能够刚刚我们还听过了，像是来自威猛乐队的 Careless Whisper， 而这样的一回我们又听到了说唱音乐的混合，其实很适合朋友们能够在健身的时候慢跑时候去用这样的律动带动一下自己的双腿，当然上肢也要跟随音乐扭动一下了。如果喜欢的话，请开大音量来加足马力，进入我们今天节奏驾到的时间当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Here comes the beat. 7.4. Here comes the beats.

so close to you right now. It's a force field. I wear my heart upon my sleeve like a big deal. Your love pours down on me, surround me like a waterfall. And there's no stopping us right now. I feel so close to you right now. 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放送，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于杭州的一位95后 DJ T 带给我们的全新创作的一些混音内容，他呢汇集了有将近30首的时下热门的欧美流行音乐，然后呢把他们的电子版本再进行重新的混音二度创作，希望你能够来喜欢。刚刚呢我们提到像这样的音乐风格特别适合在我们慢跑时候体验，而现在我们的节奏加快了一些，所以可以跑动起来。 Oh, 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更多的音乐精彩，更多的一种音乐力量。当然我们在这里还可以能够把音量再加大一些吗？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要让我们把整个身心沉浸在音乐当中。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希望朋友们可以能够配合音乐，端起一杯你最爱喝的东西来就好，无所谓是不是酒，是不是茶，是不是什么饮料，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用音乐让自己开心就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直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重播。在这里呢，要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收听跟关注我们的内容。当然了，也可以能够锁定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查询我们每周节目的歌曲列表详情。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Feel it. fall slowly. Frat girl still trying to get in. Haters mad for whatever reason. Smoke in the air, binge drink. They lose it when the DJ drops the knee. Getting so gone, I'm not blinking. What in the world was I thinking? New day, new money to be made. There is nothing to explain. I'm fucking black, beetle cream seats. John Lennon lenses like to see him spread eagle. Took a bitch to the club and let a party on the table, screaming everybody's famous. They like clockwork, I blow it all, then get some more. Get you somebody that can do both. Like Beatles got the bass belly rolling. She thinks she love me, I think she trolling. That girl is a real crowd please. Small world, all her friends know of me. Young bull living like an old king. Quick release the cash, watch it fall slowly. Frat girl still trying to get in. Haters mad for whatever reason. Smoke in the air, binge drink. They lose it when the DJ drops the knee. Look like strippers in their real clothes. A broke hoe can only point me to a rich hoe. A yellow bitch with green hair, a real weirdo. Black man, yellow lamb, red like yo. They say they grew up, them just came in through the side though. It's so much money on the floor, we buy school clothes. Why you bring a money machine to the club for? And a pint of lean, pound of weed and a kilo. I you're a stealth pest, I hate her like a rondo. I upgrade your baby mama to a condo. Like Chapo serving yayo to the gringos. Black Beetle club clothes when I say so. That girl is a real crowd piece. Small world, all her friends know of me. Young bull living like an old geese. Quick release the cash, watch it fall slowly. Frat girl still trying to get in. Haters mad for whatever reason. Smoke in the air, binge drink. They lose it when the DJ drops the knee. Break your heart, baby. Don't break your heart. Thank you.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